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第三節，咁頭先過場嘅時候，大家睇到啦，當年咧就謝偉俊就想嚇以呢、這個冇誠意啊，或者呢、這個 佢而家禮拜三佢做打手噶， 我相信係 就嗰兩個噶， 係啊，佢頭先嗰番説話， 即係你按照佢上次即係四年前咁樣去針對我，咁你即係佢嗰兩個情節比我嚴重得多啦，係嘛？咁但係又點咧？結果他哋都是跪的啦，係咪？ 都講咗啦，講咗啦，為咗個議席嚇， 為咗議席就會放棄原則，乜撚嘢原則啫？屌你咁樣，係咪？你啲叫原則係咪？即係喺琴日嘅城市論壇仲好笑係嘛？佢話芝拿發音問題嚇否認侮辱咁，咁啊前邊嗰個 fucking 咧係咪？咁啊高慧賢高小姐就嗰、那個評論係好笑，我讀一次俾大家聽。又要威又要戴头盔，过完口瘾之后玩赖皮，话冇啲咁嘅事系口音啫，你听错啫，我冇讲过啊咁。咁同无赖支拿族有咩分别呢？做咗一件表达情绪嘅事，但唔认，咁成件事意义喺边度呢？立法会就职大会，咁堆对眼睇住，做咗都可以唔认，咁诚信好有问题，选民对议员有期望，唔系玩六八九式语言艺术咯。咁啊。即係你連阿高小姐呢啲屌你咁反中反共嘅人都覺得你呢啲做法有問題，係咪啊？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你反省一下啦，兩個人真係係嘛？仲有幾年俾你嘆啊，大佬！所以禮拜三乖乖地就跪係嘛，保住個位先，屌你係嘛？十幾廿萬嘅，連埋津貼，屌你真係係嘛？仲養住班港大嗰班柒碌嘅 ，OK？系嘛？一世人都未见过咁多钱啊，唔好一时之气啊，系嘛？但我又觉得，就算佢再玩嘢，都唔会冇咗个议席噶，系咪？不过佢哋就唔敢噶啦，即系过完口瘾咁啊，跟住即系又出晒名、出晒位，咁啊 OK 咯，系嘛？点样筹钱满注就系我嗰个讲法，好开心啊！好威系嘛？咁啊，后边帮佢做嘢嗰班又好嗨系嘛？包括阿詹辉啊，屌咧，冯敬恩啊，黄俊杰啊，呢啲系嗨到震系嘛？屌你真系全部都系细路嚟嘅，真系大镬系嘛？屌你到真去斗争嘅时候就扑紧街，即系我觉得死硬系嘛？嗱，跟住咧就即系我哋可以讲下啦，嚟紧即系呢一个。立法会，咁我想问下，你觉得会点咧？ 你咪我觉得会 系而家开议啊，咁样跟住落嚟，你觉得会点咧？ 嗱，我首先讲讲我一个直觉啦，冇乜根据嘅，但系我自己嘅感觉咧，就呢四年未必系会过到咯，吓，即系嗰个成个立法会嗰个情况吓，咁但系呢个真系好一个好不合常理嘅感觉嚟嘅，因为你话。即係照計，就算去到點崩壞，四年都係照過啫。但我似乎覺得就即係呢四年之內會有一啲好大嘅波折。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可以正式去分析嘅話咧，即使係立法會入邊嗰個變化都係受中共嘅權力鬥爭影響。嚇，呢個係喺短期之內會見到嘅。舉個例啦嚇，譬如話你呢、這個未來的呢個特首嘅選舉，咁你立法會入邊都有票噶嘛，係嘛？咁呢啲票啊，嗰、那個中共要點樣去 manipulate， 點樣去操縱咧？其實喺即係未來呢幾個月會睇到的。至於你話入邊嗰個立法會嗰、那個操作過程咧，始終我同意阿鬱敏有睇法嘅。梁君彥係及唔上曾鈺成同埋范徐麗泰，無論喺民望上邊。在那個臨場的應變方面， 因為我跟他搞過手指的，他要容易上頭的， 是啊， 是不是？他動不動就趕你的人出去，我告訴你。 但是這個趕人出去呢， 解決不到問題。 你如果是以前一個有相當民望，透過直選高票當選的議員，直選員去做呢， 都還可以有一些、即係輿論上面的支持。你話而家以一個功能組別毫無誠信，仲有一啲即係護照風波，佢咁遲先至走去取消。我同英文講法應該冇問題，但係喂，佢好似即係要知道自己一定當選先去做呢個動作喎，嗰度大鑊喎，因為同埋嗱，即使頭先英文亦都即係 我上次都有講嘅呢個 係啊，嗱，你秘書處喺呢個問題上面又好奇怪嘅。你之前佢申請呢、這個即係佢有英國護照，你知定唔知咧？如果你知嘅話，你有冇提醒過佢？或者你知嘅話，你有冇同佢講當時阿梁生，喂，你而家揸住嗰個唔掂，你應該做嗰啲嘢，有冇呢個過程咧？咁我諗即係將來都會水落石出噶嘛。即係呢一個問題咧，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唔好覺得話阿梁君彥做同任何人做都唔同，係有分別嘅。你能唔能夠服眾？甚至你自己建制派入邊嘅議員服唔服你都一個問題。咁我又想問下鬱敏，建制派服唔服阿梁君彥咧？ 唔服噶， 即系佢自己都管唔掂自己班友啊！ 唔服噶，唔服噶，管唔掂噶。 咁我真系冇乜冇咩。但系如果你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边个最受害咧？就是、香港市民，因为你入立法会入边，其中好重要嘅职能就系要监察个政府嘛。嗱，咁我问你，而家凭咩监察政府啊？即系嗱，唔好怪我，我好少讲错。你班人系乜捻都唔识而家， 系乜捻都唔识嘅。 你乜撚都唔識，你點監察個政府呢？我最而家最想睇一樣嘢就係啲議員開 panel 嗰陣時點開法。我以前就做過議員助理嘅，以前都好廢噶啦，而家點廢法呢？我就真係不敢想象。仲有另外一個問題，我亦都要即係喺呢度即係叫大家提醒大家，就係而家啲議員啊，尤其是新擇議員入去開會睇唔睇文件？文件由邊個睇？係咪你助理睇？識唔識睇？咁啊，僅喺呢個問題上面應該俾少意見喎。 係啦，冇意見。 喂，你睇文件，我哋冇意見咯，就係 即係你講新找幾個，我相信其實不論佢哋自己或者係佢哋啲助理都唔會點識睇。嗱，除非佢係來自大黨，係校上面有啲前輩。 嗱，呢個問題你要翻落嚟睇，個議員新擇唔等於後邊嗰班議員助理都應該新擇。你如果兩批新擇咧，就撲緊街。因为你问问题都不懂啊！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标冚哦，冇眼睇啊，大佬！你点 draft 啫？你边有识 draft 一条法例噶？ 嗰个你可以学嘅。 学嗰啲 learning curve 几时啊？四年啊？ 可以学嘅嗰啲系 吓，四年之后学好嘛？ 俾啲心机就学到，又唔使四年嘅。 俾啲心機喎，真係 俾啲心機得嘅。 而家你見到心機喺度咩？ 要勤力啲就得噶啦，俾啲心機就得噶啦，唔好成日喺 Facebook 打飛機啊，唔好下下鬧人畜生就得噶啦。你係助理嚟嘅，梗係係咪？ 唔係頭先鬱敏講嘅，我絕對同意啊。我又唔想鬧黃俊傑，但係你而家要專注嗰、那個，要 focus， 要集中嘅精神，其實唔係同出邊人鬥嘴啊嘛。 係啊，真係你要幫呢兩個議員，因為兩個都係盲目嚟嘅。真系噶，喂，讲识见冇识见，啲知识经验全部都唔够咁，屌你真系嘛？ 嗯。 喂，我而家系作为一个评论员讲嘅，你唔好当我做过议员或者我输咗俾佢啊！你唔好将呢样嘢串埋一齐啊，屌咯！又唔好同我单官司嚟讲啊！屌我嗰个掟杯，我真系唔系掟柒佢噶，你知唔知啊？ 原本就想嘅，想嘅，不过掟唔到， 掟唔到你啊！屌你！我嗰個係真係啊！屌你！嗰、那個係一個羞辱佢一個抗爭嚟嘅，即係嗰你嗰個係一個宣誓嚟嘅，係咪？當然嗰個亦都係抗爭啦，係咪？你用你嘅方式嚟宣誓，咁過唔到骨咪要跪咯，咁表咗態咪算咯，係咪啊？咁你又唔撚敢認？你點撚要講嗰個係 ？fucking 成日要講嗰個係屌你咩？即係。嗰、那個讀音問題啊，鄉音啊，越講越離譜啊，係咪？咁有啲人就即係我頭先講咗，烏街嗰個兩回事嚟嘅，烏街都係鬧緊你啊嘛，屌你老尾咁啊嘛，係咪啊？換個方式嚟鬧你啫嘛，係咪啊？嗰、那個唔係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冇頭盔，因為佢裁咗你係非議會議員，你只能夠換個主席裁咗你啦嘛，已經係係咪啊？嗰、那個唔可以相提並論噶嘛，係咪？咁但系你啲盲目中意咁样讲，咁好简单啫，唔好跪啦。礼拜三，照讲，再讲一次宣誓嘅时候，讲上次嘅，咁咪得啦。 咁你贏撚曬， 嗱頭先嗰個分析仲未完嘅。嗱，如果基於咁嘅情況咧，譬如話你議唔到事，你嗰邊助理幫唔到手咧，咁唯一嘅出路係咩咧？就拉布。嗱，呢個我覺得咧，就係喺未來呢一個月咧，喺立法會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會出現嘅。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嗱，你冇嘢做，你議政嘅個水平又唔夠，我唔係話你天生唔夠，而係話你仲有一段時間去學習。大部分嘅議員都係咁樣，咁唯一可以做嘅，你仲令到呢個出邊嘅人，特別係唔關注立法會嘅人，點樣知道你個存在呢？只有拉布。所以我第一個預測咧，就係今年個即係喺第一個月或者第二個月嘅立法會咧，基本上好可能係癱瘓咗。係 。咪當然即係嗰個議會抗爭咧，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嘅，因為當然即係佢始終係一個成個議會嘅組成咧，佢。 唔係，但議會抗爭方式其中 議會的組成基本上是一個即係呢一個 不正常 嘅嘛，呢個不公義嘅係嘛？咁你有一半嘅議員係呢個功能組別，咁你一定係要抗爭嘅啦，係咪？否則嘅話，你點樣突顯到你嗰個咩？咁但係抗爭有策略嘅嘛，同埋有技巧嘅嘛，都要講質素嘅嘛。 唔係頭先你講抗爭嘅，講唔係你坐喺度開會唔抗爭，你督得佢應。你問到啲好嚴，即係好政府入邊一啲即係佢唔想講俾你聽嘅嘢。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問題，其實已經做了一個抗爭很重要的那個功能嘛。特別是這件事，就是你要發揮這個議會監察民意代表監察行政部門的這個功能，現在就肯定這一屆就沒有。 現在最尷尬的就是下一任的特首是誰都未 知道， 是是，如果你繼續梁振英做，那就真的 即係嚇，説上 即係香港基本上就議會空轉，跟住個行政立法就即係個對抗好激烈，跟住香港就非常之大鑊，係咪啊？咁如果換咗第二個做特首，咁可能佢哋成個議會咧，即係泛民主派佢可能又要轉態噶咯， 要轉，尤其是係曾俊華啦。 係，如果你曾俊華做，咁成個泛民主派就轉態噶喎，同政府合作噶咯。 咁但係而家個 wild card 咧，就係林鄭月娥。即係佢做嘅話咧，就嗰個有少少微妙啦嚇。咁但係對於如果林鄭月娥嚟做嚟講咧，我諗第一個要清算就是我哋。咁呢個喺度講埋都唔怕啦，真係 又未必清算我哋，我哋啲層次唔夠㗎啦，而家我哋自己去 care 唔係佢記住你嗰句説話，大佬，我唔係講個層次高唔高嘅問題啊。呢個同層次無關嘅，就係有啲人好記仇嘅。咁算我咧就好 sexist 啦，女人特別記仇嘅嚇。嗰句説話咧就我諗佢都記一世噶啦。 我唔記得佢講過咩，我鬧過佢好多嘢噶啦。 係啊，鬧過好多嘢，但係最近張宇又話你話佢唔靚。 我話佢唔靚，我上游心生啫嘛。 咁佢嘅詮釋就話你話佢唔靚咯。 我話上游心生，大佬上游心生都唔得，係咪先？係 啊。 我講上游心生有咩問題啫？ 係咪？多唔多啫？咩事啊？真係。咁但係咧，你發展到呢個步，即係呢個地步咧，其實香港嘅政局咧好可悲嘅，就係好多嘢而家變咗好 personal 啊！即係大家都唔係從一個社會嘅整體，即係我哋呢個社會遇到啲咩重大嘅問題，或者點，而係話哦，大家都好記仇，你幾時得罪過我？或者是你幾時幾刻你講過咩説話嚇？咁呢啲可以記一世嘅，係咪啊？咁所以鬱敏選嗰時候，好多啲即係俾鬱敏鬧嘅人都出曬嚟咯嚇。呢、這個就係、是、即係而家其實香港政治一個即係特徵嚟嘅。 即係我覺得呢個叫做微塵世界，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即係你過咗一段時間回頭睇翻咧，就真係得啖笑，係咪啊？ 唔係，但係有啲人呢啲咁嘅問題係咩十年或者二十年，甚至將佢帶入棺材嘛。咁呢個對你身心健康，對你人生嘅目標， 開心嘅做人啊！我哋喺度咬牙切齒都係就即係公，所謂公領域喺就件事走去批判人嘅。屌你！我翻到屋企一樣係好瞓嘅嘛，係咪？咁你啲人要排隊喺度羞辱我，咁你自己自得其樂冇錯。你喺我面前講，我打出你咯，好撚簡單啫嘛，跳咩？係咪你兜開兜面同我講啊？嗱，你鄭英翰咁撚屎忽鬼，你兜開兜面，你試下咁撚同我講，又唔撚打出我任性王。 佢同阿小麗斷咗交喎，絕交喎！ 屌你老母，佢好撚多人同佢交咩？屌你老味啫，即係好簡單。梁耀忠，你而家係咁借呢一件事，係咁揼呢個梁耀忠，跟住又話佢係鬼，跟住石禮謙咪個金主講九啊幾樣。今日我先同石禮謙通電話，係咪？我話喂，你係咪個金主啊？屌你，我問佢啊嘛，係咪？嗱，點你同梁耀忠嘅恩恩怨怨咧？即係我係有啲清楚，有啲唔清楚啦，係咪？但係有一樣嘢你自己都講嘅。 當年曾蔭權嗰個政改方案咧，有份掹梁耀忠、李國麟呢啲人係你掹去禮賓府，屌你見呢、這個即係 曾蔭權， 你有份支持，你而家同李慧玲講，屌你咩？喂，夠票我就支持嗰票，如果唔係我就唔會支持。咁你都係支持佢政改嘛？撲你個街！而家你大義諗完講你自己係民主派，跟住又覺得梁耀忠而家咁樣就屌出賣民主派。你當年啊，你係去拉攏呢班人投票支持政改方案噶嘛？你自己都有份噶嘛？結果揸票嘛？跟住你就喺度話：屌你咩？喂，搞掂咗梁耀忠啊！結果後屘又搞唔掂，你喺度即係抹黑佢係咪？你攞啲證據出嚟啦！一件還一件，你 DBC 攞到 AM 牌嘅時候，你咩人哋嗰啲節要搞天線，唔加產喺平洲，咁啊梁耀忠啊帶頭反對你，你明唔明啊？咁佢可能係為咗啲選民或者無論點都好啦，咁我呢件事嘅是非誰是誰非我唔講，但呢個就係你個職，你嘅其中一個怨，係咪？我夠可以講啦，屌你曾蔭權而家有機會坐監都你帶血噶啦，屌你諗係咪佢識撚黃楚標啊？係咪？啱唔啱啊？邊撚個識鄭經翰都撲街？我可唔可以咁講啊？係咪？不過咧唔講呢啲嘢，你而家好撚似做王者，我送呢個劉小麗入去嘅，搞撚掂咗黃毓民。是吗？现在你是不是你不听我话，你支持这个梁耀忠，支持我亲家，屌你我就跟你割席，屌你什么东人来的，这个是贱人，一个字叫贱，就是贱人。你跟刘小丽割席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支持梁耀忠，就是他那天他开记者会而已。屌你咩！佢都要曝下光噶嘛，佢一黐埋泛民嗰度嘛，跟住你又同佢割席，你同佢割席，你仲要講話係屌你，我送佢入立法會嘅，我屌你老尾出嚟，即係你搞撚掂我啦，幾撚威啊你！屌你乜，你冇撚俾我見到你，屌你老母鄭經翰，你撲緊街啊！我一定屌柒你啊！周街，你冇喺街度俾我見撚到你就得噶啦，冇喺公共場合俾我見到你，你真係立撚殺！有个 D 一百好卵巴闭啊！有个左右大局揾个咁嘅大口灵喺度，屌你一唱一和好卵巴闭啊！我都有话梁耀忠一件还一件，你而家又喺度抹黑佢，屌你又话边两个又禁主，跟住当年啊点卵样嗰、那个政改方案嘅时候，嗰、那个票又点卵样去抹黑人，又话佢系鬼，系咪啊？你讲卵晒啦！你郑经翰可以，你系咩人啊？你系人咩？你乜卵样系鬼？鬼到冇人有嘅鬼添啦！你系嗱，我哋系讲件事嘅啫。梁耀忠，我都有用咗一半，即系一节嘅时间讲佢点解会咁样做，系咪啊？同刘小丽割席，佢头先做捻咗议员，佢都割捻咗系神仙啦，割咩席啫？哎呀，唔好搵我啊！哇，你好捻巴闭，你觉得你仲好捻有影响力？你觉得你郑经翰仲系嘛？今次搵刘小丽怼冧咗黄毓民，你好捻大功劳。怼冧黄毓民唔系净系你郑经翰啊，系好捻多人嘅功劳嚟噶，大佬系咪啊？我够可以话你嗰阵时拉拢唔成呢个梁耀忠，唔见咗可能多钱啦，可能系咪？啱唔啱啊？嗰阵时讲紧几多钱一票，你知唔知啊？屌你啦！我都唔捻同你讲呢啲嘢，系咪？各有前因莫善人，你系支持曾荫权嗰个政改方案，跟住你帮佢掹人去支掹啲民主派，你系去制造啲民主叛徒啊嘛？基本上系，结果唔成事啫嘛。你谂咩？而家你为咗去打击梁耀忠，你梁粉忠大大声喺度帮佢改个名，我话求你郑大奸啊，仆街冚家铲啊，郑经翰，好捻多人听噶呢个节目，我而家屌柒你啊，郑经翰，打落水狗，你打梁耀忠唔紧要，你根本系同佢有私怨，系咪啊？唔捻止一单，系咪？做人唔可以咁样嘅。我话俾你听，几廿岁人，屌你老母啦！因住后尾嗰几年啊，你仲有后代噶嘛？冚家产嚟嘅，你正式系咪？你搞得我死啊！屌你老母，大家喺街度见面啦，约一个地方只抽啊，等我抽唔抽输俾你嗱，最好噶啦！你咁捻唔信我系咪？哟哟，同个女人你都恰个割席喎！我送佢入立法会，都几捻狂妄啊！真系个选民投票俾佢噶嘛？送佢入立法会，屌你老母郑经翰，你食捻错药啊，食咗屎啊！你家系扑你个街，你咁捻样踩鸠梁耀忠，冇凭冇据。我哋系就佢嗰日，屌你乜临阵脱逃，我哋系批判佢，冇问题，啱唔啱啊？我讲埋啲前因后果添， 但是你不是，你因为你跟他有私怨，是吧？牵涉到你利益，屌你尾，是吧？你那时候要搞那些，即是吓、啊，要起那些发射站啊，定咩嗰啲嘢？屌你，梁耀忠反对，是吧？但是你都志不在此，你不是攞个 AM 牌嘛，扑你个街，你想攞 FM 噶嘛？但系搞唔掂俾你啊嘛，曾荫权，系嘛？跟住就请个扫把，扫把就女人到曾荫权，梗有机会坐监啦嘛，系咪嗰排？咪又系你大协讲嘢，屌你老母身内街坊，死就一定害朋友，你个冚家铲系嘛？刘小丽我系好捻唔中意佢，我而家话俾你听。但是你说你送他入立法会，现在他不能听你说，他站在梁耀忠那里，所以你就跟他割席。我觉得你是很能贱格。你是什么？屌你了，你大了晒现在。不能卖股份就拿了几千万走，屌你了尾。屌足你一世啦，是吧？自己不能够胆选就走去捧刘小丽对关，我当你赢了，是吧？是不是？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有没有搞错啊？系咪？咁我输咗又如何啊？吓，我而家输咗又如何？你有个 D 一百，我有个 my radio， 我可以咁样样屌你，你唔够胆咁样样屌我，讲乜捻嘢啫？出嚟只抽啊！正扑街嚟嘅呢个，而家唔系因为你夹鸠我，你冇夹我，你呢轮都冇夹我，明咪？你喺度夹梁耀忠，系咪？讲到咁难听，讲啲唔讲啲？我要提醒各位朋友，当年呢一个政改方案，2005年呢、這个。是吗？他和许仕仁和曾荫权自己有台底交易，有没有和共产党台底交易？我不能知道。你掹啲民主派做叛徒去支持政改方案，不够票，其中一个临阵脱逃的就是梁耀忠，所以你老捻讨他，可能令到你不见很多钱都未定。屌你老母，你奸捻到你真系！奸唔紧要，占咗便宜又要卖乖，仲要大声喺度谴责人，跟住自己道貌岸然，讲捻到自己系民主斗士，系嘛？因为梁耀忠做呢啲嘢系破坏咗民主，系嘛？你系民主嘅，屌你咩？即系守护者。你当年支持政改方案，要掹嗰啲泛民主派支持政改方案，你点系民主嘅守护者啊？扑你个街！咁捻死都冇用呢啲人，屌你咩？即系揸喺度有个 D 一百，你做乜嘢啊？除咗个 D 一百。是咪？喂，我真系唔讲，冇兴，冇咁兴，无端端唔知点我闹鸠郑经海，屌你就讲梁耀忠，屌你啦！哇，因为闹梁耀忠闹到几难听，跟住刘小丽又要割席，我乜捻嘢人嚟噶？呢个系我哋永远要就件事嚟讲，即系等于梁仲恒同埋尤慧晶，佢柒啊嘛，系咪？咁我唔话佢柒，因为你系议员，你乜公职人员嚟噶嘛？我梗系批判你啦，就唔系因为你赢咗我，系嘛？选举你赢咗我，所以我而家系报仇，公报私仇，你搞捻错。系嘛？你都未夠班，系嘛？但系選舉係你贏，就咁咯，系嘛？咁即系我以後都唔撚鬧得尤慧晶，鬧得劉慧晶就因為我選輸撚咗400票俾佢，系咪咁解啊？索撚咗啊！你而家係成班，你鄭經寒啫，你冇俾我見撚到你，我實屌柒你嘅，我話俾你聽，就硬你冇面嘅啫。大庭廣眾屌你老母，嬲你隻臭，話你人渣，嗱你嗌我食啊！即系立捻杀，你已经事过情迁，唔知几耐，你仲攞梁耀忠嗰阵时政改方案入投唔投票，支唔支持呢单嘢嚟讲，跟住仲要抹黑，又冇证据，咁咪贱人咧呢个。所以大家翻查翻嗰啲记录啦，系咪？即系唔捻想闹你噶啦，系咪？已经跟住又话送呢个刘小丽入去做议员，屌你以后唔使揾我，哇咁捻犀利噶，原来佢系咪？送埋你老婆做议员啦，笨柒，系嘛？咁仲有咩人送埋李慧玲啦？你送埋呢个契家婆入去啦，屌你老味啫，系嘛？我系人身攻击噶啦，今日，因为你中意人身攻击人哋啊嘛，系咪？唔系你讲捻晒嘅，系咪？你又唔够我大声，你又唔够我气，再唔啱欢迎你上嚟呢度，大家只抽都得，系咪？你老母你左右大局成日玩鸠我，系咪？我都未同你计数，你李慧玲呢个贱人，系咪？屌你，我未捻见过一个女人贱捻过李慧玲嘅，讲捻完，好系咁够钟，屌你咪继续发爆爆线。